情的人总是多受伤，付出的情爱若已不能释怀，是否还依然等待？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三十分钟听歌时间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向辉，今天我们又相见了，不知道你是否还在电波那一端等待着我的出现呢？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蔡兴娟《相爱容易相处难》。蔡兴娟《相爱容易相处难》，昨天呢翻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微博，写了一段比较赞同的话，写的就是类似爱情的感情。其实同性相爱太易，特别是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，但能够坚持下来的却是寥寥无几。因为仅仅相爱是不够的，如何在漫长的岁月里相处好才是重点。婚姻是两个人的，而不是两个家庭的，一旦出现问题不能够意气用事，而是发泄完之后两个人可以安静地坐下来来进行沟通，而不是马上叫来男方父母做工作，又或者是跟自己父母抱怨。相爱容易相处难，每段婚姻都要经历热恋磨合，最后到平淡的柴米油盐。爱情不是一辈子的，要经得住平淡的考验才能够白头偕老，所以说各位且行且珍惜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心灵鸡汤的话哈，来听两位歌手的歌声，蔡国权《天意人心》，以及邓丽君《云河》。 东方远古开始的一套，万物生于天意的国度，凡人的一生几多得到得不到，尽在天公手里操。但若天可知世间种种的苦恼，为什么不守昨天引导？为什么苍生想得的偏得不到，许多基本的美好莫说痴与梦，天不许我行半步，用我爱与怒也要奋力是比高，人间怎么猜得到天意的喜与怒，千秋兴衰如何定去路，人生总可知得到温暖给他记号，风波中觅前路。忙问知不知天公衰老不衰老，只知此生依我心去做，忙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，亦莫须天公赞好。 用我爱与怒也要奋力死

是身为一个女人，可以不必忍耐，男人来给女人来爱。当我遇上你这男人，就像心如大海，体会不起放也放不开。日子一天一天醒来，我一天一天徘徊，我怀这份感情的债。当你一次一次走开，一次一次回来，偶尔也会留下点伤害。日子一天一天醒来，我一天一天徘徊，面对这份感情的债。或许没有该与不该，不管爱与不爱，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明真的《情债》，《情债》唱出了一种悠柔的情绪，歌词之间呢，也是表现出了都市女子对爱情的那种渴求和茫然。搭配着陈明真平稳的声线和不温不火的唯美演绎，给人一种很贴心的亲切感。老歌呢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那个年代的唱法和配乐总是有种矜持的情愫，婉约的浓郁和蜜意。这样的老情歌若是在车里面响起来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还觉得蛮洋气的哈。此刻呢，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，让我们静静地感受这一份温暖，还有那份挥然不散的孤独感。有请接下来黄凯芹给我们带来哪里的天空不下雨，以及金海心爱似水仙。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，我是祥辉，我在这儿，明天欢迎你的到来。 心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。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，所有的伤痛留给自己，锁在没有人去的小屋。 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，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， 我会脆弱， 我不忧虑， 请你告诉我。